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，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。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，向心爱的跳动，命运的左右，不自量力的还手，赤赤子方休，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我与的哀愁，还未如愿见着不朽，就把自己先搞丢。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 北京时间23:00 FM 986，在。